星星战队这大清早的就已经把本该是最热闹的平安夜节目给过完了。再然后，圣诞节无假期，该干的事还是要干，该打的比赛还是要打。叶修本想提醒一下大家，接下来的比赛要稳住心态的，可是在看到这桌的对手后，这话却怎么也说不下去了。12月27日，第17轮比赛，星星的对手是明清战队。16轮后积30分，排名倒数第二，距离第18名的战队已有14分差距的明清战队，和临海战队一起被视为提前秒杀本赛季出局悬念的战队。战绩如此糟糕的队伍，让叶修觉得在此大谈谨慎实在有些矫枉过正。虽然说联盟号称无弱旅，强队阴沟翻船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但是作为季后赛区的队伍，对着一支出局队拿出该有的态度就行了，大谈重视那恐怕反倒会让队员产生不信任感。于是最后叶修没有多谈，只是像往常一样备战，针对对手布置战术，没有轻视，却也没有过度重视。状态炙手可热的星星也果然没有在明清战队这里翻船，客场作战一个豪迈的10-0再度赶上了轮回的完胜记录。轮回本轮客场对岳云丢了一场单人赛，最终是9-1胜出，还是6轮10-0的完胜。同轮结束的比赛，霸图、蓝雨、呼啸三队都是客场大比分获胜，微草战队却意外失手。本轮他们和翼展这支队伍进行同城大战，这要不限制主客场粉丝数量的话，显然从现场来说，微草可能反倒会压倒翼展。不过荣耀比赛主客场优势不只是现场粉丝的支持力度，选图权更为关键。这一轮比赛，翼展在拿下一场单人赛后就一直告负，结果却在团队赛里强力反弹，拿下了微草，最终6-4的总比分占优。最为微小的胜出却让翼展的哥几个疯狂了，这可是他们进入职业圈以来头一次在货真价实的强队身上取得胜利啊。曾几何时，尚在组队阶段，翼展这几个富二代意气风发地幻想着职业冠军这样的目标，是叶修帮他们认清了现实。于是在进入联盟，他们谨小慎微的起步，然后果然发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职业冠军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太遥远了。翼展收拾心情，小心前进着，这似乎才是最符合他们的状况的做法。可是说归心底，翼展这几位又岂是会满足于徘徊出局区门外？夺冠这个豪迈的念头，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而已，并不是完全就删除了。他们可不是那种认清现实后就此平庸的性子，他们在继续努力，只是他们的队伍结构注定了不可能从引援上强化实力，他们只能加强角色建设，此外就是自身的苦练了。可是这赛季翼展的成绩依旧算不上有起色，翼展的几位虽然有过异想天开，但确实也不是自以为是的人，这样的情况下难免让他们对自身产生一些质疑，觉得自己的荣耀实力大概也就如此了，更高的目标他们能实现吗？结果就在此时，他们赫然击败了微草战队。微小的胜利却在他们心中燃起了一个答案：我们能。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胜了这一场就有可能有第二场、第三场，但胜利累积的足够多，足够连贯时，他们埋藏在心底的那个目标，谁说就一定不能实现呢？ 大神，你说是不是这样啊？ 这场对翼展而言又辉煌又提气的胜利，让楼冠宁还特意和星星这边联系了一番。 是的，就是这样，继续加油。好的，你们也是啊，提前说了，新年快乐。 楼冠宁叫道。是啊，该是新年了。第17轮在12月27日结束。接下来的一周是职业联盟的冬休期， 将停赛一轮，但是一年一度的全明星周末却也将在下周末进行。全明星投票已经进入最终的倒计时阶段，联盟在统计着，粉丝们在关注着，就是职业选手们也会没事议论议论。周泽楷从开启投票通道就领跑至今，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已经没有人再去期待什么奇迹发生了。但是第二位叶修，赫然是叶修。挑战赛击溃加世，声称我回来的叶修也算在上半年就赚足了噱头。通道刚开启时，就有一些叶修的旧粉，还有一些凑趣的人把票送给了他，将他挤进了24位的榜单。再然后，赛季初的摸底阶段，除了大胜百花之外，星星就见谁都敢输。但第八轮败给微草之后，星星全力崛起，疯狂连胜，不断的10-0，风暴席卷整个联盟。有阴谋论者甚至在怀疑星星这是不是在赛季初的摸底阶段故意不发力，而后再在摸底结束后爆发真正实力，趁乱取分，实在是前后反差有些夸张。而叶修则从第二轮起单挑场不败，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如此强手不打擂台赛，却始终在单挑赛里刷记录，虽然也让一些人颇有微词，但是这点小议论实在无法撼动这真实的战绩。叶修的记录很强势，叶修所率领的星星的战绩很强势，这让他在全明星榜单上的票数一路上扬。老玩家新玩家都开始关注起了这个早就已经是传奇的人物。这趟回来是准备再塑一次传奇吗？目前为止，他已经在单挑连胜记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在不断刷新，自己刷自己。直至第17轮，叶修的记录没有终止，星星的连胜也没有终止。再然后，暂时没有然后了，再接下来的比赛就是明年的事了，今年底的全明星投票到此为止。原本没有参加上赛季职业联赛，没有争冠光环的星星选手，在这投选中先天是处于弱势的。但是星星参加的挑战赛却有足够的分量，最终对手加世那也完全是季后赛级别的实力。而星星击败加世，创造奇迹，带来的奇迹效应却也非常庞大。叶修又是在荣耀圈本就有名望有根基的主，虽然离开了一年半，但归来的够强势，全明星有他一个席位一点不意外。结果他归来的强势，归来之后依旧强势，这票数可就挡不住了。此时临近收尾，追赶周泽楷好像没什么希望，但是第二的席位看起来也挺稳固，因为在他之后的正是雷霆战队的队长萧时钦，凭借本赛季率领雷霆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在度过上半年的加世的失败后，回归的也是非常强力，居然历年了很多大腕。原本这两人谁的票数会更多还真不好说，但是就在12月20日的第16轮比赛，两队直接对话，雷霆被星星9-1击败，于是答案呼之欲出。对于许多并不固定粉的玩家来说，投票就是看表现，星星击败了雷霆，那就是叶修比萧时钦强。于是那一天后，在两人当中摇摆的中立票纷纷做出了抉择，两人票数的涨幅明显有了高下，这二三的席位大概就要这么定了。票榜第四的是微草战队的队长王杰西，第五蓝雨黄少天，第六却又是轮回选手，而且是新加入的选手孙翔。轮回强势的让人麻木，但这种麻木不会让人无视。一枪穿云，一叶知秋，这对新组合引发的关注从一开始就是爆炸式的。这可是新老两个顶尖神阶角色的组合，只这话题就可以吵好多天了，再加上轮回至少全胜的战绩。是的，全胜。 联赛打了17轮，轮回战队就赢了17轮，连一轮平局都没有。胜利是属于轮回战队每一个人的，但是这些人中总有更光鲜的。周泽楷是第一个，孙翔就是第二个，再然后江波涛，轮回这位副队长的价值也早已被认可，排在第九位。全明星前十，轮回就已经独占了三席，而他们队中的柔道选手吕博远此时可也排在第20位。前柔道全明星选手出身微草的李毅辉，在转去301队后渐渐就失去了昔日的名声，这一年依旧未能入榜。四位全明星，轮回战队的阵容实在是金光闪闪，相比之下，上赛季拥有四位全明星的霸图战队呢，现在就已只剩下两位了。张新杰排在第七，而队长韩文清职业生涯首次在全明星榜上掉出前十，排名第12。事实上，霸图战队此时可是位居积分榜第二的，只是他们的排名来的是如此的不动声色。全明星投票大家更容易注意到的是那些犀利强势的表现。霸图本赛季打起了轮换，连队长韩文清的票数都有了大幅度下滑，张家乐、林敬言终于是从榜上滑出了。新旧交替，很遗憾，全明星榜单很少会有新人能强势上位，上赛季的高英杰和卢汉文双双入选是极罕见的，但是那股新鲜劲儿过了以后，本赛季两人的排位相比反倒都不如去年。纯新人原本是有一个唐柔的，只可惜在一挑三事件后彻底跌出，别说全明星24了，前100里都找不到了。除去叶修、肖时钦、孙翔、苏沐橙这四个从挑战赛回归的名字，本年度入选了全明星的倒是有一位全明星席位上的新人，但却不是这个联盟新人的。呼啸战队，刘浩。